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发言人7月30号发表谈话指出，我国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这是一个民族的大喜庆和特大事件。另外，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哈尔滨地区协会哈尔滨市支部发言人同一天发表谈话，表示祝贺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成功，并轰动全球。